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75集，银色小刀在空中挥舞，不断攻向唐默。唐默灵巧地避开小刀，但中年男人的小刀和锁链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十分灵活，速度比唐默还快。锁链在空中舞成了一道道银色蛇影，密集地攻向唐默。唐默被他牵制住手脚。这时，只见年轻女人怒喝一声，手掌一翻，掌心里出现一只红色的小飞镖。当这只小飞镖出现时，原本站在后方没有动弹的傅文铎眉头一皱。下一刻，年轻女人的手指划在小飞镖上，用力地射了出去。飞镖的刀刃割破了女人的手，红色的血液瞬间浸染了小飞镖。飞镖直直地射向唐默。唐默一边应付中年男人的小刀，一边侧开身子躲过小飞镖。但这小飞镖飞到他身旁的时候竟然停住了。唐默大感不妙，只见一道充满血腥的红色光芒在小飞镖上亮起。正在此时，一把黑色利器从唐默的身后劈来，用力地劈在小飞镖上，将它远远地震开。小飞镖被击飞到空中，突然爆炸成无数的红色粉末。傅文铎一只手拉住唐默的腰，毫不犹豫地搂着他倒退10米，躲过红色粉末落下的范围。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从左右两侧夹击过来，一时间四人战成一团。这些奇异的红色粉末爆炸之后并没有落在地上，而是漂浮在空气里。当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动作时，粉末随着他们飞舞，围在他们身边。傅文铎说，屏住呼吸。好。寂静的街道上，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不断响起。这两个玩家的身体素质远超普通的正式玩家偷渡客，至少是黑塔一层，甚至是黑塔二层的水准。他们下手果断，原本想要逃跑，那撤退时就头也不回。现在年轻女人发布号令，要杀了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下手也十分狠辣，每一击都刺向唐默和傅文铎的要害。但是这两人再厉害，最多也就是南京组玩家的中上游水平，不及宁宁，更不及柴荣。只是这种红色粉末实在太诡异，唐默和傅文铎不敢轻举妄动。长时间的屏息令唐默的速度有所下降，他的动作渐渐变慢。抓住一个机会，年轻女人趁势攻了上去。她右手一晃，一只红色小飞镖又出现在她的手中。她身体前倾，嗖的一声将飞镖投掷出去。唐默身体后仰，勉强躲开这一击，但小飞镖悬浮在他的脸前。唐默心中一惊，砰，红色小飞镖在唐默的眼前炸开，粉末疯狂地落在他的脸旁。电光火石间，一道黑色的影子挡在唐默的脸前，红色粉末落在这黑色的利器上，给了唐默喘息的机会。他一手撑地向后翻运，赶紧脱身，同时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将自己和傅文铎罩了进去。红色粉末落在小阳伞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宛若炸药爆开。唐默低头看向傅文铎的手，怎么样？漆黑的三棱锥形利器上只有一层淡淡的白色光泽。傅文铎声音平静，没事。年轻女人见着小飞镖炸到傅文铎的手上都没让他受伤，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她扭头对自己的同伴说， 跑！ 唐默和傅文铎哪能让他们跑了，小飞镖的粉末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耗尽，这两人很明显也再没有多余的小飞镖。唐默啪嗒一下收起小阳伞，圆滑的伞尖刺向年轻女人，砰！伞尖刺穿了这女人的肩膀，将她牢牢地钉在梧桐树干上。另一边，傅文铎一脚踹在梧桐树上，封锁住中年男人逃跑的路线。粗壮的梧桐树下，一男一女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两个玩家。年轻女人的一半脸完好无损，另一半脸全是血污。她睁大美丽的眼睛，害怕地盯着唐默，眼珠子不断转动，嘴唇动了动，还是没有说话。他的身旁，中年男人吞了口口水，从口袋里掏出7-8个木头徽章。 两位大哥，都给你们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徽章，都给你们，求求你们饶我们一条命吧！我们一开始真的没想抢你们的徽章，都是误会。 傅文铎接过中年男人手中的徽章，看了一眼， 他挑了挑一边的眉毛，说：“一个 I， 三个 S， 三个 R。” 顿了顿，傅文铎的目光停在其中一张沾满血液的木头徽章上，他淡淡地说：“ 有血。” 兔头人身体里没有血，杀死他，徽章上不会见到血，只有杀死玩家获取徽章，才会有血。 唐默冷冷地盯着眼前的两个玩家， 年轻女人再也不敢嚣张了，她漂亮的脸庞低了下来，不敢说话。中年男人苦苦哀求，见唐默和傅文铎不肯松口，他一咬牙，掏出数样稀奇古怪的道具。傅文铎收下这些道具，还是没开口。中年男人脸上的表情越加深沉，就在他咬牙切齿地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傅文铎转头看向唐默， 时间差不多了，到和他们集合的时间了。 唐默点点头， 走吧。 全身上下所有的道具，再加上刚刚获得的徽章，换来了自己两人的命。中年男人眼神怨恨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。唐默抽出贯穿女人肩膀的小阳伞，女人发出一道闷哼声。唐默将小阳伞别在腰间，就在他转身要和傅文铎离开时，只见那一直低头不语的年轻女人忽然抬起头，右手高举，大声道：“ 我杀了你！” 一团白色的光球从不远处飞来，飞到这女人的掌中。她握着这光球猛地砸向唐默，谁知唐默竟然早有准备，一根硕大的火柴突然出现在空中，挡在白色光团上。白色光团和巨型火柴相撞，发出剧烈爆炸。唐默下意识地用手臂挡住自己的脸和胸口，年轻女人则没那么好运，这光团直接在她脸前炸开，将她的脸炸得血肉模糊。但她毕竟是强大的玩家，这样都没有死。然而下一秒，她惊恐地睁大眼，一根巨型火柴从天而降，毫不犹豫地劈在了她的脑袋上。一道清脆的咔嚓声，年轻女人彻底断了气。一旁的中年男人见状，不假思索地转身就跑。他才刚跑出去一步，一把黑色的利器从后向前刺穿了他的胸口。傅文铎抽出武器，中年男人和女人的尸体砰的一声摔在地上，两枚木头徽章落在了他们的身旁。唐默轻轻地喘着气，他收起大火柴，弯腰想要捡起这两枚徽章。他的手碰到这两枚徽章，想要把它们拿起来，可是他的手不停地颤抖，无法握住这两枚徽章。傅文铎把徽章捡了起来，他转头看向唐默，视线下移，看向他的手臂。只见唐默的手臂上绽开了两道巨大的血口，露出里面森森的白骨，鲜血已经止住，但伤口还没有愈合。刚才的爆炸声令年轻女人差点当场死亡，唐默手臂上的肉也被炸开。唐默看到傅文铎捡起徽章，问道：“上面是什么字母？”傅文铎沉默了片刻，抬眸看向唐默。唐默奇怪地看他：“ 怎么了？” 傅文铎定定地看了他许久，最后摇头：“ 没什么，是 S 和 P。” 唐默没想太多，他垂着两条几乎废了的手臂，冷静地分析道：“ 刚才他们给的徽章里有一枚 I， 目前我们已经凑够了一个人的 surprise 徽章，只差一个 I 徽章就可以再凑足一套。我本来以为 I 徽章是这个游戏的难点所在，杀死秃头人或玩家无法得到，没想到还是可以得到的。他们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偷渡客，他们的徽章十有八九是靠杀玩家得到的，我们杀的都是秃头人，所以可能没得到爱徽章。难道说只要杀玩家才能？” 声音戛然而止。唐默错愕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， 一阵清凉的感觉从手臂上袭来。在唐默说话的时候，傅文铎拿着小矿泉水瓶，将冰冷的矿泉水浇在唐默的手臂上。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，不过十秒，唐默双臂上那可怖的伤口便消失不见。傅文铎收起矿泉水，唐默静静地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又闭上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和傅文铎待在一起，唐默经常会感觉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就是很奇怪。唐默不是个善谈的人，但玩游戏的时候他有很多话要说，不会找不到话题。但和傅文铎一起玩游戏，或者只要和这个人相处，他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感觉说什么都不对，最后只能闭嘴。沉默了半天，唐默问道，这是萧继同的农夫山泉矿泉水？傅文铎摇头，从傅文生那儿拿的，这个东西在南京组和攻略组好像很常见。唐默想起另一件事，你杀了他？年轻女人是被唐默杀死的，他十分确定对方已经死透了。他走到中年男人的身旁查看对方的尸体，他发现傅文铎是一刀刺穿这人的心脏，根本没给他一个反应的机会，动作果断。你不想我杀了他？这两个玩家中，中年男人早就想离开，是这女人一直想杀唐默才没有走。之后也是年轻女人动手偷袭，中年男人并没有参与。唐默说，女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你说她为什么那么想杀我？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大概是你弄伤了她的脸，她很恨你，所以想杀你。她是强大的玩家，那个伤口不深，只要过几天肯定会复原。但你还是弄伤了她的脸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